我们在行动。 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第七届世界自然保护大会正在法国举行，本届大会的主题为同一个自然，同一个未来。大会召开第二天，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就更新了濒危物种红色名录，评估了全球138374个物种受到威胁的风险，其中有38543个物种面临灭绝威胁。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总干事指出，不断增长的食物市场需求给物种增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必须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严格限制利用并保护栖息地。更新的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有什么变化？释放出哪些信号？面对生物多样性流失所带来的风险，又该如何让民众积极参与保护当中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传艺，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和其他优质的音频内容。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我们一起走进第七届世界自然保护大会，探讨生物多样性，我们如何守护。来听记者陈磊带来的新闻访谈。 大家好，我是陈磊。第七届世界自然保护大会呢，正在法国的马赛举行哈。今年的会议呢，是分为线上和线下两个部分。在法国前方，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国际部成员兼法国代表陈俊彦呢，参与在法国的线下会议。我们先来连线俊彦，了解前方的情况。俊彦你好。 主持人你好。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大会现场的基本情况？ 这次世界自然保护大会有来自超过160个国家和地区，1300多个会员单位，共20000余人参加。这次大会主要分成三个部分，首先是国际自然保护联盟主席团、各个工作委员会和会员单位代表组成的全体代表会议，进行换届选举、工作总结与动议表决等流程。然后是会员代表和与会的各行业专家参加的座谈会，根据国家、地区与议题类型进行多种多样的论坛、演讲与辩论，最后是向公众开放的展览部分，让公众近距离感受世界范围内自然保护的主要研究成果。 那么今年的大会来自各方代表重点关注哪些话题呢？ 这次大会呢，一共有七大主题：景观、淡水、海洋、气候变化、权力与治理、经济金融制度、知识以及创新技术。这七大主题呢，结合当前世界形势，也还可以合成四个具体的话题。第一是提升合作关系与合作意识，以面对全球性挑战，这个是工作核心。然后第二是后疫情时代应对社会经济对自然生态资源和自然保护事业的影响。第三是应对2020年后的生物多样性危机，这是要与今年10月在昆明举行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关联起来。最后就是应对迫在眉睫的气候紧急状况，这也是与今年11月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的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有关。 好，那么在现场您有哪些自己的感受和观察？ 不管是参加会议还是听取论坛哈，我都能感觉到议会人员非常的严肃、认真和团结，因为我们都是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用自己的知识和满腔热情让自然环境得到更好的保护，让更多人意识到自然环境保护的问题。那么中国呢，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事务上越来越重要，在环境保护事业上也越来越有担当。比如说咱们中国提出的碳达峰目标和碳中和目标，代表中国未来的中国青年人在国际上发出中国声音是越来越有必要。这次大会还有一个机制叫做主席之友小组，相当于是有助于推动马赛宣言成果报告的推出。我很有幸获准参加这个小组，因为这个小组只有10个人，有这么一个机会去表现 中国的声音，我一定会珍惜这个机会。 好的，非常感谢俊彦带来的介绍。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两位嘉宾哈参与今天节目的讨论。一位是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的副秘书长王慧女士，王秘书长欢迎您。 啊，您好。 另外一位呢，同样来自于中国绿发会，是国际部成员张大千，同时也是这次世界自然保护大会代表团的远程参与的负责人。大千您好。 你好。 好，刚才俊彦给我们介绍了哈今年大会关注的一些重点的主题，那么这次与会你们主要带去了哪方面的这个思考和建议？ 首先我们作为非政府组织参与这个会议本身就具有很大的意义。因为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以来，全球环境治理和政府间谈判是越来越复杂的，参与谈判的政府数量和非政府组织也是越来越多。在中国，尽管我们有80多万个社会组织，但是在国际层面的作用都比较有限，中国有更多的社会组织能走出去参与全球环境治理中，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积极的迹象。那么落实到具体的建议上，如同之前俊彦代表说到过的，我们加入了主席自由小组，在自由讨论当中讲了以下两点。第一，就是实行以人为本的自然保护解决方案。自然保护不是少数人的工作，也不应该只停留在言语上，我们应该发动大众，发动全民参与，让环境保护成为大家的共同意识、共同目标。只有所有人都意识到这一点，自然保护才能有意义，才能进行下去。那么这是以人为本的自然保护解决方案。第二点，邻里生物多样性保护，让大家能意识到我们的行为能改变我们身边的环境。在人类生活范围越来越大，城市参与自然保护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需要让生物多样性保护与人类社会发展相互平衡、相互促进。 好，来关注这几天的一个热点话题。在第七届世界自然保护大会上，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更新了濒危物种的红色名录。那么名录呢，是评估了全球138374个物种受到威胁的风险，其中啊有38543个物种面临灭绝威胁。那说到这里，我们想请教一下大千啊，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它发布的濒临物种红色名录是一个什么样的名录？这个名录有一些什么样的作用？ 好的，IUCN 的话是总部设在瑞士格朗，它是目前为止全球规模最大、历史也最悠久的自然保护组织之一，在全球的自然保护界影响都非常的重要。然后世界自然保护大会则是他们四年一度的一个机制性会议，商讨包括财政、未来四年的主要工作计划等等。您提到的这个世界自然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编制的一个名录，它包含动植物、真菌等等各种生物的保护状况，它有9个等级，报道第一是灭绝、野外灭绝、极危、濒危、易危、近危、无危，剩下就是数据缺乏和未予评估。那么他们的评判标准主要是生存范围、种群数量、栖息地、增长趋势、面临威胁、我们需要怎么保护它，这些信息其实都可以在红色名录当中能够查阅得到。我们会把它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健康指标，也会把它们称为物种保护的晴雨表。它跟大家想的不是特别一样，它除了评估新发现的物种之外，也会重新评估之前已经评估过的物种，是有一个周期的，会专门对他们负责的物种进行几年一度的重新评估。之前绿会转过相关新闻，非洲的大象今年被重新分成了非洲森林象、非洲草原象，然后被列为极危和濒危。第一，显现出了他们在遗传物种上的不一样；第二，显示出他们的栖息地的不同，从而会对非洲的不同国家怎么保护他们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这是对于国家政策的指导作用。那么对于学界而言，它也是思考怎么建设保护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指标。因为你知道这些动物的生态意义，并且知道它们的衰落程度，我们才能对症下药来解决这个动物保护区存在的可能问题。那么对于绿会这种长期进行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来说，它则对保护地本身有指导意义。比如说今天我们看到某个地方的萤火虫种群数量正在下降，它从极危到濒危或者到易危，那么我们就可以相应的关注这个栖息地发生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应该在保护地进行什么样的举措。当然这个红色名录更新周期可能比较慢，它所提供的数据平台可能不太充足，包括昆虫、真菌等等有非常多的处在数据缺乏的状态。不过它依旧是现在最权威的我们说的物种保护晴雨表。 我们来具体说说今年更新的濒危物种红色名录。那从我们所看到的资料来看，一些物种的保护级别是有所调整的。 那比如说呢，世界上最大的蜥蜴科墨多巨蜥，这个物种保护的级别是从易危上升成了濒危。那么这种保护级别的上升说明了什么问题，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那么我需要先说明一下背景。科莫多巨蜥如你所说是世界上目前最大的蜥蜴，它们的种群主要集中在印度尼西亚，现在的话大约只剩下5000只左右的个体。那么为了更好的说明这种保护级别上升，我举一个例子。5年前2016年举办的夏威夷的那次世界自然保护大会，他们把我国的重要旗舰种大熊猫从濒危降成了易危，这个说明我国的整体生态情况变好，大熊猫的生存环境得到了保障。与之相反，假如物种保护级别从易危升成了濒危，说明它们的生存状况更加严峻，保护力度不够，需要更多的投入。这就其实是我们一直在说的同意对当地的物种进行可持续的利用，对于生物多样性实施互惠互益，但是这个东西要以可持续为前提。科莫多巨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因为栖息地萎缩以及人为干涉，然后物种种群数量下降的例子。栖息地萎缩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是气候变化，第二个是人为开发。前段时间 IPCC 发了报告说未来的这个升温大概会控制在 1.5 摄氏度左右，假如按照这个趋势，15年内科莫多巨蜥的在印度尼西亚那5个主要栖息小岛大概会被淹掉3个，也就是说3个岛上会因为海平面上升发生生态性的灭绝，它可能最后就剩个尖儿了。 栖息地的破坏是最主要的原因。那么更新名录还显示呢，有超过1/3的鲨鱼和鳐鱼物种面临着灭绝的威胁，这个变化又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呢？ 第一，鲨鱼和鳐鱼这个数据是大概37%左右会濒临灭绝。那么它们作为中上层捕食者，起到控制海内鱼群尸体、喂食海草、排遗物、促进生态循环等等作用。假如它们濒临灭绝，意味着整个海洋的生态系统波动都会增大，甚至很多时候会失去联动性。那么这个主要是因为这些繁殖周期比较长的顶级掠食者特别容易受到过度捕捞、环境变化、污染等等人类活动的影响。之前有一种鲨鱼叫短鳍青鲨，在大西洋大概在过去的7年之内减少了60%，因为现在世界上绝大多数海洋都是公海，67%都是公海，所以我们设立沿海保护区很多时候没有办法顾及到它们。所以有数据证明渔业越先进，它们种群数量就越少，然后又还有栖息地丧失、退化、气候变化的影响，所以这说明这是一个人为活动正在越来越大的影响海洋内生物多样性的一个标志。 好，来请教一下王秘书长哈，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关于这个鲨鱼和鳐鱼呢，它们走向濒危并不是突然的。鲨鱼呢和鳐鱼制品啊，是全世界利润最高的鱼类的商品之一呢，在全球范围的这个非法的捕捞已经是长期存在，甚至是普遍存在。近年来呢，它们的数量明显的下降，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被市场上过度的利用。前些年吧，鲨鱼和鳐鱼呢，它一直处在自然物种保护的这个边缘。应该说近5年来，国际上越来越多的在关注它们的情况。这次呢 ,IUCN 的红色名录是一个方面。另外呢，也还有许多的前期的这个国际努力，包括啊国际上对于这个野生动植物那个贸易管制的公约，比如说 CITES 公约，大概是在2016年，我记得那年我们去南非参加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 CITES 公约，当时他在召开第17届缔约方大会，在那次会议上啊，一口气就把4种鲨鱼列入了这个公约的附录，这是一个非常显著的一步。到了2019年。在这个 CITES 公约的第18次的缔约方大会呢，又通过了一项对于18种受到威胁的这个鲨鱼和鳐鱼的加强国际保护提案。新增的保护物种呢，还包括灰青鲨呀、楔形鱼啊和吉泰鱼等等。到了2020年呢，这个 CITES 公约公布说，这个他们已成立鱼子酱贸易标签制度，鲨鱼和鳐鱼2个新的议会期间的工作组。这一系列的努力呢，都加强了对于这些长期被忽视的物种的这个保护。 那除了有一些物种呢危险程度升级之外哈，还有一些物种出现了恢复性增长的迹象，比如说重新评估的7种金枪鱼的物种当中，有4种的数量是出现了恢复性增长的迹象，而且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将其不同程度的降级了。这种降级的情况是不是也经常出现？一般来说，降级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信心和希望呢？ 我们可以看到最近几年，这样降级现象还是有的。 一般来说意味着这个物种的生境整体情况向好发展。在就这个例子而言， IUCN 专家金枪鱼专家组的专家说，多亏了可持续渔业的发展和各国使用的捕捞配额，就是你只能捞这么多鱼，所以我们看到这也跟中国的人家禁渔政策有一定程度上的重合。可以说这样子的可持续的渔业以及类似的活动、类似的政策，都是我们将来需要更加往这上面靠的。 嗯，也就是说呢，减少捕杀是恢复生物多样性的一个有力的举措。 第七届世界自然保护大会正在法国举行，本届大会的主题为“同一个自然，同一个未来”。大会召开第二天，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就更新了濒危物种红色名录，评估了全球138374个物种受到威胁的风险，其中有38543个物种面临灭绝威胁。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总干事指出，不断增长的食物市场需求给物种增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必须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严格限制利用并保护栖息地。更新的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有什么变化？释放出哪些信号？面对生物多样性流失所带来的风险，又该如何让民众积极参与保护当中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刚才我们介绍了来自世界自然保护大会的一些最新成果和信息，那接下来我们依然要讨论大家关注的热点话题。说到生物多样性哈，其实这个概念呢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了。我们也都知道生物多样性的流失会给我们的生态带来一些风险，那么具体来看，生物多样性的流失会带来怎样的风险，它可能会有多严重？ 维护地球生物的这个多样性呢，对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我们每天啊吃的穿的，很多地方我们都没有留意到，事实上呢都是依赖生物多样性。你就比如说我们每天吃的早餐哈、多少种食物，它们的来源，其实仔细去想，这个就是一个长期被我们忽视的方面。有研究显示呢，这个我们手上的一杯这个香醇的咖啡，实际上它是需要20多个物种来支持的。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呢，保护生物多样性啊，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给人类的未来上了一个保险。但是呢，几百年来吧，人类的活动的不断的增强，不管是小的还是大的，以及他们的生态系统都在以非常快的而且不断加快的这种速度在消失。而生物多样性的减少呢，这也意味着这种动植物呢更加容易遭受病虫害。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这种严峻的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情况。在工业文明时代呢，很多我们的这个粮农遗传资源这个消失的其实是挺快的。你比如说呢，中国呢是很多这个物种的发源地，包括这个野苹果啊、荞麦啊等等，还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遗传禽畜的资源，比如说土猪、土鸡等等，这些丰富的物种多样性呢正在迅速的丧失。你比如说苹果，现在呢全世界栽培苹果的老祖宗发现是来自于我们中国，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市场上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子的。这个苹果的生产啊，在这种工业化的这种资本的这个驱动下，去迎合那个市场的一些需求，比如说口感要好啊，要大呀，要红啊，要甜啊，要好看啊，结果越来越多的这个品种现在都找不到了，被市场上的一些少数的这种流行的经过改良的品种、外来品种取代。如今呢，我们去要是买水果的话，就会发现少数几个品种的苹果占据了绝大部分的全球的市场。所以这个其实是非常可惜的。生物多样性呢，它的核心在于多样。因为生物多样性的这个减少啊，就意味着更多的病虫害容易发生。我记得好像是在2018年还是2019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了一份关于遗传资源的一个报告。这个报告指出呢，这个农民啊，田间的植物的多样性正在减少，而更多的家畜的这个品种啊濒临灭绝。过度的这个捕捞的鱼类的比例也上升。他也拿出了一个非常让我们感到震惊的数据。他说在全球大概是6000个粮食作物品种中，仅有不到200种为全球的这个粮食产量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其中呢仅仅9个品种就贡献了66%的作物总产量。而全球家畜生产呢基本上基于40个家畜的品种。 其中呢，少数几个品种呢，就提供了绝大多数的肉类啊、乳品啊、蛋类产品等等。在全球呢，大概有7000多个本地的家畜品种，有大概26%的濒临灭绝，这是非常让人震惊的这个数据。而这种迅速的丧失呢，直接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菜篮子。举一个例子，我们知道小蜜蜂啊，小蜜蜂这个是授粉昆虫，但是呢，在过去几十年来啊，蜜蜂的这个数量一直在减少，不光是在美国，在欧洲，在中国等等，全球都是这样的一个大的趋势。这跟今天我们的农业这种生产方式有关。一份最新的一个研究表明啊，全球每年有超过5500亿美元的农作物啊，面临着授粉者流失的风险。而蜜蜂的减少呢，将导致农作物甚至是整个生态系统的崩溃。所以说，我们保护生物多样性已经是迫不容缓。 是的，那我们也关注到呢，接下来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将分2个阶段在我国昆明举行。那这个会议呢，将为全球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制定新的目标，来探讨全球的国际合作。那么从全球的角度来说哈，如果说要制定一个符合当下实际的、凝聚广泛共识、雄心勃勃又务实可行的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框架，在全球携手的这个路上哈，还有哪些突出问题需要在哪些方面来发力呢？大倩。 第一就是跟气候变化公约一样，我们还是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权责不对等的问题。以某个首屈一指的发达国家为例，它是没有批准生物多样性公约，也没有加入三大议定书的，就是名古屋议定书、卡特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和名古屋吉隆坡补充议定书，它是都没有加入的，而且它也没有加入联合国海洋公约。也就是公海相关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它并没有参与，并且它也没有对之前往海里排污之后的行为做出相应的补正。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的工业文明的便宜的情况下，发达国家也应该在这个时候跟进他们治理的责任。那么我认为这是其中的主要问题之一。然后第二就是关于多国联合进行就是 CITES 公约本身的进展，有些国家说要开展全球打击野生动物非法贸易，但是本身又在进口活体非洲象、加利福尼亚湾的食鱼等等。那么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我们除了 CITES 公约之外，还需要有更加有效的框架来约束类似行为的发生。然后最后就是我们需要让所有国家都意识到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和公共健康危机等等都是连在一块儿的。您看，气候变化影响生物多样性非常简单，山火、栖息地破坏等等。但其实很多国家没有意识到，生物多样性也可以反过来阻止气候变化。大象本身会增加森林的碳结存，鲨鱼本身会促进海藻的生长，增加海洋碳结存。那么在很多国家还认为这几个框架是分开的情况下，我们认为这次的 CBD COP15 是让大家意识到这三个危机是具有互联性的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好，王秘书长您怎么看？ 在今年即将举办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缔约方大会上啊，有一个重要的议题，就是2020后的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目前呢，这个已经出了它的1号案文，相当于第一个正式的稿件。那么呢，我们注意到这个案文里面呢，就提出了2050年的愿景，憧憬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世界。它到2050年，生物多样性受到重视，得到保护、恢复以及合理利用，维持生态系统服务，实现一个可持续的健康的地球，所有人呢都能够共享它的重要的会议。其实你发现没有，这个呢其实跟我们国家倡导的生态文明的愿景啊是一致的，非常强调这个人与自然的和谐。那么呢，在这次生物多样性的公约的谈判也好呢，还是 IUCN 的这个世界自然保护大会上也好，我们观察到有几个非常重要的趋势吧。那么我可能这里要多说一点。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关于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变化的协同增效。而这一点呢，也是即将诞生的世界自然保护大会的成果文件，它叫做马赛宣言，也叫马赛成果，它的一个重要关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类啊面临的多重危机，你比如说生物多样性的急剧丧失、 气候危机以及公共健康的危机，其实所有的这些都是有着非常内在的紧密的联系的，我们不能够割裂开来去应对。今年早些时候，大概是在六月份吧，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这个平台名字叫 IPBES，它呢跟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也叫 IPCC， 这个知名度更高一点啊。这两个机构呢共同支持了一个研讨会的一个报告，这份报告称气候和生物多样性的空前变化呀已经紧密的结合在一起，而且呢它会日益威胁到世界各地的自然和人类以及其生计和福祉。同时呢它强调，除非共同解决这两个问题，否则这两个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都不会得到成功解决。以前啊，气候变化呢跟生物多样性丧失这两个问题呢通常是分开讨论的。我们知道这个1992年联合国诞生了三大公约，强说的这个里约三公约，其中有一个是生物多样性，一个呢是气候变化。但是呢我们发现30年之后的今天啊，关于生物多样性人们还是知之不多，关于气候变化人们的关注度要高得多。也就是说气候变化的这个主流化实际上是比生物多样性的主流化做得要好得多。原因呢我认为是，你比如说哈，我们大家很容易会直观的感受到飓风啊、热浪啊、暴雨啊等极端的天气的影响，我们就很容易想到这个气候变化。但是呢很少有人会觉得，你比如说远在地球另外一端马达加斯加，比如说那样一个岛上一种狐猴或者某种野生动物的灭绝会跟自己有什么关系。人们呢会非常容易的享受到现代农业工业化的技术带来的便利，你比如说我们习以为常城市看到的千篇一律的人工草皮，大家觉得很漂亮。但是很少有人会去考虑这样一个事实，他们的代价是什么？大量的使用杀虫剂、除草剂，看不见的环境代价和污染是什么？随之而来的呢，同样的是我们生物多样性的急剧的丧失。你就比如说传粉昆虫的丧失，所有的这些丧失啊，它是悄无声息的，你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呢，它的丧失意味着未来人类自身的安全，以及人类最明显的人类的菜篮子的安全、粮食安全就受到了威胁。如果说分开来应对的话，实际上呢这里面是有很大的问题的。你比如说有一些有利于气候变化的一些措施，比如说种树，对吧？种树是有技巧的，要讲究多样性的植树。大概是在4-5年前吧，中央环保督察组要求呢这个湖南洞庭湖湿地的大概300多万根欧洲黑杨要清理掉，这个给洞庭湖区带来了生态灾难。因为洞庭湖湿地呢是我们国家鱼米之乡，它也是个巨大的生物多样性的基因的宝库。但是呢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欧美黑杨引入进来之后呢，它被大量的用于造纸，这个大量的人去种，大量的人去种，而且呢种不好的话好像还有一些惩罚什么的。所以呢在这种驱动下，大量的种植呢导致了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比如说一些承包的人啊，他就把那个洞庭湖区的原有的湿地去种树啊，把原有的那些原生的植被呀、把它磨去用来去种这个树，所以呢引发了巨大的生态的这个代价。这些都是非常典型的值得思考的例子。谈到解决方案呢，我们观察到现在呢国际上的主流的声音认为啊，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是非常良好的途径。因为呢气候变化呢已经深深的影响到无论是小到这种基因层面的呀，大到生态系统的层面呀，都对生物多样性造成了影响。而全球呢也越来越形成这样的共识，就是如果我们要妥善的应对气候变化，那么呢就要更多的依靠自然的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来应对，同时呢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知道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是有17个大的目标，那么呢它有个基本的原则，就是一个目标的达成不应该以牺牲另外一个目标为代价。我们现在看到越来越多的可喜的变化，你比如说今年大概是1月份的时候吧，我们国家有关部门呢就印发了一个文件，关于统筹和加强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工作的指导意见。我当时他文件第一时间出来的时候，我就去数，我就发现协同增效这个词出现了5次，我特别开心。第二个方面呢就是需要把多利益相关方考虑进去。我们发现这也是国际上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趋势，包括呢纳入公民 纳入私营部门，鼓励社会组织、地方社区和原住民来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第三个方面呢，一个比较大的趋势就是新技术带来的挑战。你比如说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合成生物学等等，在这次呢世界自然保护大会上也会有比较激烈的讨论。在2020后的这个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中，这是一个讨论热烈的议题。第四个呢，一个重要的趋势是基于自然的恢复。这是这次法国马赛的第七届世界自然保护大会的一个重点的关注。它呢是希望把重点关注自然保护和自然资源在应对经济和社会影响的中长期后果方面的作用，它要关注这个中长期的这个后果。第五个方面呢，它的目标要可衡量、可以量化。在自然保护的这个目标的制定中啊 ，IUCN 也好，还是 CBD 也好，都特别强调它有个简称叫 SMART，S-M-A-R-T， 它是一个缩写，它代表具体的、可测量的、可以实现的、现实的，而且呢有实现的。总之呢，就是说要有明确的目标，大呢，可以在全球的层面上来跟踪啊，小到区域啊或者国家层面能够用，可以操作。这也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趋势。 嗯，的确，全球的这个生物多样化哈，它已经不是说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能够解决的问题，需要全球携起手来。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更多的是需要我们普通民众的参与。那么怎么样来提高公众对于保护生态、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认知和参与度呢？ 首先我们需要认识到城市当中也是有生物多样性存在的，就是你得先认识到问题才能解决问题嘛。第二就是要意识到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选择和发声改变一些损害生物多样性的规划或者景观。比如说之前无论是在的牙沙堰的保护地，还是在离北京比较近的沙河湿地公园，我们都会发现是有一些防渗工程等等的对环境有破坏。发现这个之后，反映你对这个东西的看法，只要你能意识到你就去发声就可以了。第三条就是我们要认识到城市当中包括绿地、林地等等，他们作为城乡的绿色基础设施，其实承担了很大部分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不对进行破坏，常常去自然中间走走，既对你自己有好处，也对提升自己的认知有好处。最后就是不要购买外来物种，不要进行损害生态系统的放生。当然假如你是自然爱好者，你可以去观鸟，去投入渔猎观察等等活动，觉得是比较高的要求了，前面几条是大家都能做到的。 嗯，所以说呢，形成这样的一个意识是非常重要的。王秘书长，你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其实很多时候啊，生物多样性就在我们身边，我们呢需要去认识他们，保护他们。另外我还想补充，就是从教育的角度来说，第一呢，儿童教育的方面，我们要让小孩子呢多走出去，多去亲近自然，欣赏自然。大概是在两年之前吧，当时呢，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前任秘书长迪亚斯博士跟我分享过一个例子，就是讲儿童怎么去观鸟。当时呢，他们是在日本开展的一项项目，就是让儿童能够参与到生物多样性保护中。那个项目呢，是首先对教师去进行培训，然后呢，老师们带着孩子们就学校附近观鸟。然后呢，科学家呢就为儿童记录下来的这些鸟呢，就提供物种的鉴别。他们呀，通过这种公民科学的方式积累了大量的数据。这种积累呢，就进一步的为认识生物多样性、保护鸟类提供了重要的这个证据和支持。这个我觉得是值得借鉴的，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启发。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从大学教育的方面，校园环境本身相当于一种社区。那么它能不能是一个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小区？在这方面呢，北京大学进行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尝试吧，它建成了中国第一个校园保护地。包括部分的校区能不能停止清理枯木啊，不打除草剂呀、等等。结果呢，北京大学就召开专家的咨询会，就通过这种方式，投入的资金是非常有限的啊，但是呢起到了非常良好的作用，可以说为这种校园生物多样性保护，为我们身边的邻里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案例。我认为这些呢是可以值得借鉴的。